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157集，隐患。萧迟也在水边冲着两把刀上的血，沈泽川蹲在后边静守，他把整个手掌都埋进溪水里，等到萧迟也冲完刀也没拿出来。萧迟也蹲在沈泽川的对面，高他许多，仍然能和他头碰头，两个人的手掌在水里相遇，萧迟也捏住了他的指尖。沈泽川的哭泣像是黑夜里的梦，他在阳光下干净又从容，他的食指沿着萧迟野的手缓缓摩挲，从萧迟野指尖的空隙里钻入，与萧迟野掌心贴合，带着水流冰凉的柔润。谭太火正带着人在打扫战场，他们还要在这个林子里停留一夜，周围不远不近的都是士兵，可是沈泽川贴着手，像是漫不经心的玩，又像是蓄谋已久的引诱，他还带着血腥味。萧迟也由着他说， 只留一个残兵回去，他未必肯真的带话。 沈泽川看着波光粼粼的西面， 他是锦衣卫，只要头没断就得做完任务，韩金落在我们手中，他若不能把消息带回去，就是任务失败，左右都是死，不如死得漂亮点。况且那一麻袋的人头都是带腰牌的锦衣卫，他得让兄弟们落叶归根。 萧迟也想给沈泽川擦掉腕上的血珠，但是周围遍地都是人。两个人对视片刻，他忽然反握住沈泽川，缓缓轻身。 而坠子落在了去都，到了离北，重新给你打。 几千两银子还赊着账，先拴紧裤腰带挣钱吧，二公子。 沈泽川看着他，萧迟也压低声音， 我可以嫁进有钱人家，以身相许，借机换钱。 沈泽川撑着溪底柔软的泥沙，在萧迟耳边轻声说， 一夜500两。 那一丁点的旖旎还没有弥漫起来，沈泽川忽然正色回首，对想过来又不知道该用什么姿势走过来的谭台虎说， 韩静还想着尽快回去都，又有丹城填充，他此次带的粮食肯定不多，今夜大伙儿一块上灶煮了吧，明日一早我们。 沈泽川骤然停了一瞬，极快地瞟了眼萧迟也，接着道， 继续往东北去。 萧迟也没吭声，一本正经地掏帕子，顺带着把帕子底下盖着的沈泽川的手也揉出了浅红色。韩静贸然进军的消息传回去都，引起了轰动，因为仅存的锦衣卫带回了一麻袋的人头，这昭示着沈泽川萧迟也与去都彻底决裂，双方甚至不再有能够坐下来商谈的可能。韩静被俘惹得韩城震怒，沈泽川离开去都时，锦衣卫就已经四分五裂，以葛青青为首的锦衣卫还在绝西看顾西家，费胜带着自己的亲信藏匿了起来，韩城剩余的人手不多了。锦衣卫在己无凡时期最是鼎盛，到了己雷时期已经示威，再到了韩城手中，彻底变作了残破不堪的仪仗队，费胜麾下的那批人都是能人干将，韩城过早暴露的杀机使他错过了拉拢的机会。韩城坐在太后下手稳声说， 待到大局稳定，锦衣卫就要重立十二所，如今人手空缺，实在不像样子，也办不成事。我见近来世家子弟多居闲职，给他们一个去处，也免得他们在这紧要关头胡乱生事。 太后头戴点翠冠，髻发整齐，鬓角如裁，耳边坠着金镶宝珠的坠子，她就是和这样雍容华贵的打扮，就像牡丹就该生在朱门大殿，金碧辉煌才能配得起这般的国色天香。她已经到了年龄，却仍然不减风采，这会儿捏着木勺斗鹦鹉，看也不看韩城。 锦衣卫是正经办差的地方，已经养了许多世袭子弟，再放些进去早晚要废了。八大营在丹城外边打了败仗，哀家看不仅要填新人，还要裁些旧人。 韩城正是受人所托，想要给别人家的纨绔子弟谋个出路。他听闻此言就说， 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明日就和兵部打个商量，写个折子呈报内阁。太后，那海良一病得直不起腰，他也为国事操劳了一辈子，好歹不能让人累死在任上，总得有个安排。 他这是要让海良一卸职回家。太后面上含笑，轻轻磕了木勺，递给一边候着的留香姑姑，对韩城和颜悦色地说， 他那是心病，一时间没缓过来，这六部里许多事情还是他最了解，紧要时候哪能贸然就打发他回乡，再等些日子吧。 韩城碰着软钉子，暗地里咬牙，面上却维持着气氛。 如今是太后主政，这些事情自然由太后做主。八大营既然在丹城跟前败了，萧迟也就已经逃到了中伯，兵部尽早调遣启东守备军去阻拦才好，不然等他回到离北，离北铁骑不就多了20000主力吗？ 太后进手， 你若是能在去都把他拦下来，就没有这些后顾之忧。那慈州州府周贵会做事，又身处在夹缝里，以后还要跟李北打交道，他必然不会得罪李北。萧迟也回李北已经是定局，即便叫七竹英去，也只是跟李北铁骑硬打。咱们在这里说调兵简单的很，可是支撑大军北上的军粮在哪儿？河州负担不起。 那就这么任由萧迟也回李北，这对李北铁骑而言就是如虎添翼。 韩城惊诧之间跟着站起身，太后由留香姑姑扶着站在亭门口看外边的姹紫嫣红。她说， 韩城，你以为萧迟也回到李北就一定是助力吗？ 韩城露出倾听状，恭顺道， 我不明白，锦陵太后垂训。 萧继明从萧方旭手中接过了李北铁骑的兵权，用了10年时间才成就了今日，他是李北的军心所向。 太后看着花园里的花香衣正带着侍女扑蝶，不禁露出笑来，又望了一会儿才说， 萧迟也离开李北6年之久，他如今回去就像是闯入他人领地的狼崽。他说去都非他梦中乡，可他太年轻了，不明白时过境迁这句话的寓意。他带着那20000禁军会逐渐发觉自己在李北格格不入。萧方旭一直强硬地将李北铁骑设一个统帅，这是他屹立不倒的原因，却也即将成为萧迟也难以容身的原因。群狼啖肉，想要杀出重围成为头狼，就得先有咬死前任狼王的决心。 太后回首对韩城微笑， 萧氏看不惯别人同是操戈，可是有时候没得选择。萧家素来是兄友弟恭的典范，但这情谊在兵权面前还能维持多久？沙场是残酷的地方，他是千万儿郎抛头见血，全场比他更加残酷，一场更迭往往就意味着自相残杀。 韩城在太后的注视里隐隐矮了半头，他匆忙地埋头附和， 太后圣明，可是萧敬明已经重伤，这个缺口由萧迟也替补倒也能说得过去啊。 萧敬明死了吗？ 韩城摇头， 萧敬明没有死，他还能在后方协同军务，萧方旭重出，他又能在前方号令群雄。这对父子把控着李北铁骑，许多事情都要相互体恤才能维持。可是萧迟也既有统协军务的能力，又有上阵杀敌的能力，他闯入这平衡之中，在那极度统一的兵权里，他 他就是阻碍离北铁骑只有一个统帅的变故。他可能没有顶替父兄的想法，但是他很快就会明白，离北也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牢不可分。他的回归就是离北分裂的隐患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